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各位辛苦了您了。那说这话怎么说呀，这大过节的大伙儿都休息啊。是这是这么说，话虽如此，但是呢大伙儿也明白是吧，赶上这个一到过节呢，反正有些朋友啊，这说实话啊，这个我也真是亲耳听说过，就是比平时上班还累呢啊。一个是呢出去玩去啊，或者这个啊邀几个好朋友啊一块儿怎么着啊高兴高兴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呀，或者怎么着，哎，在家里头，或者有的就忙活呀，家里面就这家伙平时也是没时间收拾，这赶紧拾掇拾掇。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弄得这个假期啊还挺忙的。不过没关系，您啊得空有闲工夫的时候呢，不妨过来坐坐。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啊，这是咱们这个国庆长假的第四天，这个哎忘了吧？那我再提醒您啊，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节目啊，国庆期间呢，给各位是特别的安排。嘛呢，就是聊聊咱们老北京那些事儿啊，这个聊不完，哎，这个而且是怎么说都说不完。他这个文化博大精深啊，就光是说老北京的，刚才这个之前咱们说过啊，老游戏啊，老行当，这就太多了。那个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黄文秀黄阿姨，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不经常来是吧？这个但是见了以后非常的这个。啊，受人尊敬的冯叔， 您过奖了。 这二位呢，这个昨天呢也大概说了说啊，这个有些个吃的玩的，就过去老北京孩子们的这个乐呵，其实要我说啊，冯叔不知道您怎么看啊？我觉得是穷乐呵， 对， 这个也可以称之为穷人乐， 是 是 啊，这就是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昨天我记得您说过，一碗馄饨也就二分钱。 对，差不多二三分钱。 对，就是当时来说，这个我印象之前咱们聊天，您还说呢，说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咱们北京啊，那会儿不是咱们国家发行的最早的那个版本的人民币吗？ 人民币 啊，就是一万，实际上钉一块钱使。 是。 那我后来我就问二老，我说你们当年这一万块钱能干点嘛啊？哟，我说是这么想，这个是大米是白面，得买几斤？五斤是吧？ 五斤可不止 啊， 一万块钱 啊！ 我小时候我好像没怎么摸过一万块钱， 啊、 那票太大了， 太大了， 哎、一百的 啊，一百的， 哎，一百的，二百的， 一百就定 一分钱， 一分钱啊 啊， 就是嘛。所以你要说我买碗馄饨，人说二百，哥今儿吓一跳、 啊， 怎么回事这是、 啊？ 那会儿就二分钱，就是挺有意思。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也是咱们北平或者北京的。劳动人民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也通过这些能反映出来。那么上一集呢是这个黄阿姨讲了她身边的，她住在这个原来就是咱们国家大剧院的后头那地方，有一个高奔胡同啊，高奔胡同那里头她身边的老游戏吧，或者是这个老行当，有意思的啊。嗯，今儿是不是请冯叔再给说说 哈 啊，您了解的 啊， 您经历过的小时候。 我小时候住的是烂漫胡同 啊， 菜市口南城 啊 啊。我记得有一个我经常去的一个挺感兴趣的去处， 嗯， 是我们胡同有一个小人书铺。 哦、啊，这个解放初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吗？ 有，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有 啊， 而且北京很多地方很多。后来跟一些同学呀、同事聊起小时候，好像他们家附近都有小儿书铺。 嗯，租小儿书看。 租小儿书看。 他就租画书吗？ 字书，因为我小时候不看字书，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只知道，我们就看小儿书 啊。 当时在那看，好像是一百块钱一本，就算一分钱一本。 不能拿回来、啊。 拿回来，第二天还回去是二分钱。这是外界了，等于是 啊。 您印象最深的那会子看的小儿书，不是《三国演义》吧？ 也有。我当时小时候爱看武侠的 啊， 什么什么展昭啊，什么什么蒋平啊，吴蜀闹东京这类的。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 啊、 爱看这个啊。我看的时候是我哥哥比我大三岁，我老跟我哥哥一块去。 嗯、啊。 为什么呢？我们俩假如他有一分，我有一分，自己看一本，这二分就没了。 嗯， 我哥哥呢拿着我这二分钱租两本书，他在那儿看，我在他后头站着，他坐凳子上， 从他肩膀上看过去，哎，我们俩人都能看这本书了， 这太有意思了。 这样呢，我们能看两本，这效率很高了。 挺好，挺好，挺好。 经常看 啊， 而且那个小儿书铺啊，很多小儿书铺都有一个附带的业务，就是租克朗奇 啊， 有一个克朗奇盘，克朗奇盘大约有那么个一米来的，四方的，四边上有那个小矮墙，中间是打那个像大象棋子那么大的棋子， 嗯， 这棋盘的各四个角上有四个圆洞，就是斗， 啊， 拿你这个子把那个另外一个子打进洞里头， 哦， 啊，这样打完了算一盘，可以分胜负，就是说数数你打进几个，我打进几个， 嗯， 比如一共二十个，我打进十一个，哇，我就赢你了， 嗯。 有的时候看大孩子打呀，就俩人，比如说这打一盘，比如说啊，二分钱，不是一人一分，谁输谁给钱。 哦。 啊，谁输谁给钱。 明白了。 哎，我小时候就有时候上那玩去，后来我发现我们学校附近啊有一个少年之家， 嗯， 宣武区少年之家，那里头有克朗棋盘，不要钱。 嗯。 哎，我就经常放学就上那玩去，就练练练。 嗯，那挺好。 哎。我有一次是到一个同学家附近的，上他们家找他，他不在家。我说是不是上那打克朗棋去了？我就到那儿了，没人，正好那个小儿书铺一人没有，老板正一人闷坐在那儿，看我进来，哎，你干什么呀？我说我没事，我看看。哎，咱俩打盘克朗棋。我说怎么打？我怎么给钱？他说你要赢了就白打，你要输了你就给钱。我说行，打吧。结果头一盘我给他赢了，第二盘呢又打得差不多了，我看形势好像我还不错，这时候进来俩大孩子，人家打克朗棋了，一看又有人打呀，就要走，这老板就我印象特别深，老板一看有点慌，不，咱俩不打了，算你赢了，算你赢了，哎，你们俩来吧，人家好挣钱了 啊，对对对， 有这么 也不能放 过，啊，对对对， 哎，有意思， 有这么一个奇遇 啊 啊，那这是小儿书铺和克朗棋。 您印象当中这小儿书铺渐渐的在北京没了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吗？ 不到，好像是。六十年代我就不记得有了， 渐渐少了 啊， 嗯， 因为那都是私人企业， 私人 就是老板自个儿弄两间房子， 对对对 啊， 对， 后来就没有了。 人家那小儿书啊，还给弄得整整齐齐，都拿牛皮纸包好了，是吧？ 特别多， 那个缝好了， 啊， 那个书籍那样，然后呢，这一套书他还给你弄一纸套再套起来。 哦，这个很注意，是吧？ 嗯， 挺好， 挺有意思， 对对。这是您小时候印象很深的 啊 啊，还有什么呢？因为我想您要住的南城的话， 啊， 这天桥恐怕不少去。 天桥我去过 啊， 天桥我去过不止一次 啊。 小学时候呢，不敢一人走，跟那个院街坊大孩子跟他们去。 嗯， 到了上中学了，我上中学离天桥也不远，十五中 哦， 就自己放学早一点就去了。我到天桥看过很多玩意儿。后来人都说北京有名的宝三摔跤，宝三摔跤， 嗯， 很多人没见过宝三， 您见过吗？ 我亲眼见过宝三， 那时候老爷子得多少岁数了？ 岁数我说不太好，反正就是我看宝三看只见过一次啊，他已经不摔了 啊， 坐在帐桌那儿坐着， 哦， 他好像已经摔不动了。 对， 他的手下的我记得很清楚，满宝珍呐，贺兰亭啊，那都是很有名的摔跤手， 嗯， 摔得好。我见过宝三摔跤， 嗯， 我宝三那个摔跤场， 嗯， 但是没见过宝三摔跤， 嗯， 见过宝三， 嗯， 哎，在那看过这个，还看过什么那个一个叫刘雨林的，拿那弓啊，就拉的那弓啊， 嗯， 不射箭，打那个黄土泥做的那个袋儿， 哦， 小泥球，刘雨林，还见过什么拉秧片的那个变戏法的， 嗯， 拉秧片呢，我小时候看过秧片，但是因为手里。刚才说到钱了啊，一万块钱我真没怎么摸过。我一出门啊，一般的要搁现在的时候，我一个小孩啊，能带个几百块钱兜里头 啊， 这就是四五分钱嘛。 啊，这家里算给的零花吗？ 攒的 啊，攒的，啊， 攒的，还不是每天给 啊，明白， 啊，每天给早点也就给二分钱就完了啊， 二分钱够吃一顿早点。 差不多，吃烤白薯没问题，能吃饱。 对， 有时候家里带半个馒头。 到那个豆浆铺花一分钱买一碗豆浆 啊， 搁点盐咸的 啊， 那就能吃早点了，能省一分。 嗯，就这么攒下来的。 对 对， 到那儿看拉洋片的呢，人家那儿看，因为拉洋片那个窗口啊很大，有那么个将近20公分的，人家看的时候不把脸趴在那样的，有时候离开一点，我就站在侧后方，就像小时候看我哥那小人书那个意思一样，从这边边上往里看。 是，这你有经验。 看过这拉洋片的，天桥的玩意儿啊，确实挺多。还有一个就是土地庙。 土地庙， 哎，北京有土地庙，好像北京不止一个土地庙。 对， 我知道的土地庙啊，在下斜街，在现在宣武医院的东门那个口的，好像是北边一点儿。 这庙里头有什么新奇之处？ 庙会 哦， 它有庙会。 哦，明白了 啊。土地庙是，你要说光让我看庙，小时候没这兴趣。 嗯， 庙会跟着院街上大人呐、孩子我都去过。 他这种庙会也不是就春节办吧？ 不，他是比如说初一十五、或者初三初六或者这初节，我记不清了，就是不定期的，隔那么个十天八天的就办一回。 嗯， 哎，那里头卖什么的都有。就是卖什么鞋呀、袜袜子呀、什么什么，炊具、脸盆呐、炊具、炕条上，这都有 小商品。 小商品， 就约等于今天的小商品市场了。 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啊， 它还有很多玩的地方 哦， 玩的东西。 嗯 啊，我在那个土地庙庙会啊，买过一回糖，就是 糖 100块钱。就 白 糖球啊， 糖球， 糖球，糖球， 糖球。 他怎么卖呢？他是老板在一个离那个顾客大概有那么个20来米，有一个台子比较高，一个木的台子，上头放着东西。他养了一只鸟，我记得好像是黄鸟，要不就是鸽子。这个鸟啊，飞过来，大家每个人手里头举着1分钱 啊， 就是100块钱 啊， 举在头上。这鸟飞过来，不一定落在谁那儿。落到你这儿呢，就把你的钱叼走了，叼给老板，老板再把这钱收下以后啊，给他一块糖，这鸟叼着这块糖，还能找到你这个人 哦， 不会错， 嚯、 不会错，要错了，人家买卖做办不下去了。 对对对， 啊，很准，实际那糖不值一分，人家就那么卖。 对对对， 嗯，再说那糖鸟都叼过了，呵呵，吃的也挺甜。 你还是吃了， 吃肯定是吃，那花钱不能不吃。哎， 等于是买糖豆似的。 啊，买咱那一个 糖豆，买糖豆又看玩意儿了。 对，还能亲手还碰一下鸟啊。 啊， 因为小孩挺喜欢这小动物的 啊，真是。 还有什么卖那个一个小箱子？里头小白耗子跟那里头手忙脚乱呼噜呼噜蹬那轮儿。 哦， 哎，各种 这个我印象当中好像最近前段时间 还有 见过 那小时候，我小时候就有那个、那个现在可能还有。 嗯， 另外还有那还看见过一个老心儿，一个人养老心儿啊，老心儿这个鸟是比麻雀大，灰色的不太好看。 嗯， 但是它比较巧，我看它玩的时候拿着那个手里有那个小球，比那个比黄豆要大一点，他扔的特别高，手一扔，这老鸡儿唰就飞上去了，在空中把这个球接住，再回来落到他手里头，给吐出来，他马上给他俩酥子吃啊，给他俩什么什么吃。有时候扔2个蛋，扔起一个，老鸡儿追上去了，他手里再扔一个，老鸡儿叼着第一个蛋继续往过飞，把第二个蛋也接到嘴里头，给他送回来。这是表演的。这个表演好像白看，我记得不花钱。 那他这是为什么呢？ 我现在闹不清他是为什么，反正我没见，我不记得他收钱。就看见他跟那玩，也许人家就是为了玩。 是不是就是训鸟的什么什么？ 训鸟的，训鸟，那鸟是训练过了。 明白了。哟，这还真不能乱给人钱，这误会了，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是是是啊。 这都是庙会里的这个有意思， 这就算庙会吧。 对对对，我明白了。 啊， 就是老北京啊，它有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啊，它是通过这种庙会来这个完成的。这里头呢，年深月久啊，它这里面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含义成分呢，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更多的呢是给周边老百姓，就是穷人吧，穷人找一个地方，咱们在这儿娱乐，包括一些个什么小商品啊，什么在这个地方有个 交换。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小节日，哎，跟那个对对对，哎，挺有意思。 这您是庙会的这个经历， 对对对 对 啊。 那这个日常其他的这些有印象吗？还 有印象 啊。 其他很多有的行业吧，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因为它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对， 我小时候住烂木胡同，在我们胡同里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在大门上啊弄一个木的牌子，写着糖炉子。 这是干嘛的？ 就是每个人家里头都是生炉子，龙火呀。 啊、龙火。 那个炉子是铁皮的，里头必须糖一层啊、 哦、 耐火的泥，烧不坏的泥， 哦、 这样才能生火，才能龙火。他是拿好像是黄土啊、青灰啊什么的，我见过他们干活。 嗯。 拿手伸进去都贴满了，把炉子里头，然后拿一个大竹板子，使劲在上腻，弄得又光滑。哎，又紧实， 嗯， 晾干了以后回家就可以生火了。 这么来一回能用多久啊？ 我估计使一年没问题。 哦， 使一年没问题，应该。 明白，就是、 糖炉子必须得糖才能着火，才能烧得好。 不是说你买回来以后就能直接就、 不是、 啊、 不是，当时是煤球炉子跟烧硬煤的炉子。 啊， 那时候还没有蜂窝煤呢。啊，那个时候很早了。这是一个行业。另外，就离这家不远。我们胡同还有一家啊，叫名医铺 啊，名医铺， 哎，名医铺，什么叫名医铺？ 现在医院门口卖寿衣的、那个、 哦，不一样， 不一样啊， 卖寿衣只是卖寿衣 啊， 他还可能他还代办给人什么火化告别什么的， 嗯， 这个名医铺啊，就纯粹是个买卖，他怎么做呢？他是拿那个熟定杆儿，就是高粱杆儿啊、 嗯， 做架子，做架子拿各种纸，彩色纸糊什么呀？我看他。门口的牌子啊，写着车船轿马 哦， 这我很清记忆很深， 就值钱东西了。 车就是牛车、马车， 啊、马车 不是汽车，当时不呼汽车， 啊 啊、对，现在不像现在 没有呼汽车的， 没有、 哦、 没有，就是好像是有点套子似的，什么什么一个牛拉一个车 啊， 哎，都是这种车，糊的不错，挺好看的。 他这是按他不可能按一比一那么糊吧？ 就是一比一 。 对，你牛要小一点，好像我感觉 是女的死了糊牛 是吧？ 对， 啊、 因为你、 啊、 女的不是老洗衣服吗？ 啊、 这一辈子烧的好多水、 啊， 那牛是到阴间去帮他喝水的。 哦、 啊、 嗯，女的是糊 牛。这当年的这个有点迷信这个讲究。 对 啊、嗯 哦，我还真不知道这女的糊牛。 女的死了就糊牛。 看来我不求甚解、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还糊那个小人儿， 咱也不用再求甚解了。 还糊那。人 啊， 就是啊，就是出殡了 啊，出殡 送殡的时候，大家抬着得像一个仪仗一样。 这个说到名医铺啊，我印象当中我听过刘宝瑞先生一相声， 对， 他这里面说他当年学徒啊是在名医铺里面，人家师傅教他扎架子，什么胡棚， 胡棚 这是干嘛的呀？ 啊，胡棚原来北京的很多老百姓的房子啊， 啊， 尤其我说南城的房子，很多老百姓小房子很小。 哦。 四面墙上面就是起底的顶子了。 哦。 中间呢没有天花板。 啊、哦、 没有天花板。 哦、 没有天花板。 哦、 就是说原来后来讲究就是灰棚砖地这房子就很好了。 哦 啊 明白了。 它没有天花板。怎么办呢？就拿那个也是熟定杆。现在这个房顶子最高的地方跟那个房墙的最高点和房顶的交界处啊、 嗯、 从那扎起一个架子来。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架子， 哦， 拿熟泥杆搭的，很结实。在有了这个架子的基础，它再往上一张一张的糊纸，这个纸糊满了以后，就变成了天花板了，叫纸棚顶。 哟，这纸天花板这行吗？这个、 哎行，很多房子都是这样。 哦， 很多家的房子都是这样。 每家 我就不懂了，这个他比如说家里面要生炉子，这动火，这天花板还不了着 了？了不着了，火跟离那远着呢。 哦，明白了。 啊，这个纸棚啊，也得过几年就很黄很脏了， 得换了， 该换纸了。 哦， 有的时候呢架子不行，还得重扎架子。 明白了。 啊。这是北京的。 那时候耗子多，它就是你时间长，它给你咬好这些洞。 哦， 你也得补，一般补啊， 还有土鳖 啊，真是。 时间长了，你就得重新糊、 嗯。 行，这个长学问啊，这个等于是翻开了一本老北京的民风民俗百科全书了，是吧？这样啊，这个咱们今儿不算完，一会儿呢，这个再听听我们新闻台其他的节目，咱们这话茬先搁一搁，明儿。接茬聊。 话里话外十一特别节目，小老鱼跟您说一说旧时行业。今儿呢，先跟您说一说这个卖琉璃喇叭的。琉璃喇叭呀，它是这个堂会或者春节期间在厂店卖的玩具。琉璃就是玻璃，喇叭呢有两种，一种是小孩玩的，大概是一尺多长吧；另外一种呢是成人玩的，大概三尺来长。同时出售的呢还有一种用极薄的玻璃烧制，状似葫芦的玩具，名曰响葫芦，北京呢又管它叫倒噎器、扑扑灯。所谓倒噎器是必须用呼吸的方法吹出声来，扑扑灯呢则是象声，因为它呀全靠前面的这个玻璃来回震动，发出扑灯扑灯的这个响声。那么说过了卖琉璃喇叭的，再给您说一个啊，这个串铃卖药的，卖药小贩或者行医看病的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呢，管它叫虎撑子或者镯子，因为啊，像这个妇女所戴手镯，这个铃啊是以带有圆孔的熟铁片翻卷打成的圆环，比镯子呢稍微小点，环内啊装几位这个铁制的小圆珠，哎，外边呢有这么一条缝，郎中以食指、中指、无名指伸入铁铃的中间的大孔之内，用大指轻轻这么一拖，手臂弯到比肩稍高这个位置再摇动，小圆珠发出一连串的铃声，随走随摇。卖药人啊，身背药箱，肩搭搭链，右手举一个幌子，左手就摇这个铃，听到铃声或者看到幌子就知道了这个卖药行医的来了。旧时行业今儿呢就跟您说到这儿，您还想听的话没问题啊，明儿您请早，立新小老鱼还有我们的特邀嘉宾，咱们呢不见不散。 你的爱就是一份好礼，我的歌是我唯一心里和你分享暖意。 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小旧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10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语五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